e questa mano stringermi dalla sua man sentia. Mi tradia, mi tradia.

Thank you. It is for God. 今天的歌舞剧场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